心中的歌，阿里木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。当我骑着骏马天山巡逻，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。当我穿过炽热的沙漠，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。阿里木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。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。大连漠河，啊，故乡的河，你又如此把我养入母亲河。我跟着马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菇了。这新的桥还是上船，苦儿满大树。哎，你呀，你上来。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嘞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。感激呀、啊！ 我的船引来了天山的水，大树去了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场景。 我看过了。 哎，那河畔，我们的船。